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日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沃德天下留学的韩老师，欢迎韩老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老师，很高兴到这里来和日丽老师一起谈。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和韩老师已经聊了一些关于申请名校的相关的话题，韩老师呢也特别把自己从业多年来的这些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和闪光的地方啊，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今天呢，我们也继续来说一下申请名校。那么中国学生哈，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会有怎么样的困难，有怎么样的一些问题，以及做怎么样的准备会更好。好，韩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申请名校，可能在您的多年的工作经验当中会感觉到会针对不同的学生去采用不同的方法，那对于更多的学生来说大家会实际申请当中遇到的困难更多的是哪些方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申请的困难啊，中国学生也好，外国学生也好，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去国外拜访一些学校，然后尤其遇到一些高中啊，你会听他去讲这个我们高中最重要的一门课是什么课。其实他们高中最重要的一门课，很多学校尤其是越到名校啊，会越注重这个写作课。其实这就是我们申请当中最后这个家长们都经常会问的一个词儿：这个文书是谁写呀？是中国老师写还是外国老师写？然后这个文书是学生写还是你们老师改？其实我觉得现在收音机前如果有这种就是应届的学生就正在做申请的，真的会是他们想当年曾经最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因为应届的已经做完申请，现在就是在等结果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难点呀，中外学生是一样的，只是美国顶级的高中或者非常不错的高中，他们在这个12年级会更加注重这个写作课，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去完善和弥补他 essay 当中的不足。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呢，也认识很多老师，所以我周围有朋友呢，在申请的时候自己的那个文书，瑞丽老师，我写好了文书，也改好了，能不能再找老师给我看一遍？就是一万分的不放心，一万分的忐忑。 对，这个文书是这样的，因为大家既然想去申请学校，那你该准备的应该都准备了。那无非最重要的就是差在文书这块。但是文书这块真的不是说中国学生仅仅面临的一个困难，外国学生也是一样，那只是就申请的规则是美国人制定的。那不得不说呢，美国人他会比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再不得不说呢，有些人曾经做过招生官，他现在已经退下来了，然后他也会有这种就是经验，这种怎么去改啊，他会有一些好的建议。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您朋友的那种情况，他还是会有不放心。但是在这方面来讲，文书的这个方面，其实中国学生也真的是可以从早一点，就例如说十年级就开始去练。像我们现在会经常说，到了暑假，很多大学都会有自己的下课，称为 summer。那其实在这个 summer 里面也会要写文书的，只不过这个文书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文书，就包括字数要求啊，或者说这个题目给你的命题啊，都会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没有你最后在申本的时候那么的难。我们经常会认为学生你要提前两三年就要准备，假设你真的去读了一个下课，那你当时文书的下课是怎么什么样子的，到你最后申本的时候，也有可能你读了两个下课，那你两年下课当中的你的质量有没有一个提升，有没有一个变化。 那说到这个方面，可能您说是大家感觉到最头疼和困难的地方，怎么去化解这个困难，或者说怎么帮助给大家一些建议？ 其实这个化解来讲啊，就是建议同学们一定要多读国外的这种名著， 多看英文书籍，因为其实现在中国学校也非常不错，中国学校现在很多学校在这个假期里面都会给学生布置作业，是要阅读哪几本名著，因为现在像我们手上带的几个学生在做这种每本申请准备的，我其实都有问，我说这个假期学校老师留的作业阅读作业是什么，最少的是阅读一本，而且在真正到美国顶级名校的申请当中，例如说我们申请藤校的，就是举个例子吧，像哥伦比亚大学有这么几所大学，它是需要你列书目的，然后这个书目可能大家会有局限性啊，韩老师这个就简单的我阅读了这个英文的书目就可以了吗，其实这个不是这么狭隘，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时候学生是去了约翰霍普金斯，但这个学生他是有很好的阅读习惯，但他不只是阅读英文书籍，他会有一个习惯是阅，就是定期订杂志，他每期都是订杂志，因为他妈妈就是这么讲，他妈妈也是和我们非常熟，到现在我们还经常有联系的一位家长，他就说当一个书面纸质的杂志你手里拿到的时候，对这个学生就这个标题也好，或者这个整个的设计，对这个学生的这种撞击力是不一样的，这个学生他会有这种感觉，和在网络上看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坚持是给他们家孩子订阅杂志的， 订这个纸质的， 对， 拿在手里的这种，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阅读书籍从来没有说阅读的书籍一定是国外的名著，因为我们本身是中国人，你就应该是中国的和外国的或者世界的你都要去精通一些，就是好的书籍都要去阅读过，很多学生其实从高一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阅读一些，建议阅读的书目是各个科目的，就如果你在初三或者高一，为什么阅读是各个科目的书呢，举个例子，你可以读生物有关的，也可以读心理学相关的，也可以读这个商业知识或者经济学相关的，那通过这样 的英文版的 中文版的也可以， 中文版的也可以， 对对对， 就是涉猎更多的知识， 对，你要涉猎更多的学科知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找兴趣点，你要看你对哪个学科更感兴趣，那如果你在初三和高一读了这样的科目性比较强的这个书籍，那你到了高二和高三你在做申请准备的时候你会更明确，你可能会进而参加一些跟这个科目相关的这个，就是做一些研究啊，或者做一些更精深的一些报告啊， 就是说让自己了解自己更喜欢或者更擅长哪些方面， 对对对，你会愿意去关注什么，因为你每本好的原则就是在于所有你到学校之后你可以转换专业，它没有那么大的就是你不能转专业，不是的，包括现在中国也很多大学是可以换专业， 是 不是说这么一定是定终身的了， 是， 但是呢你首先来讲你自己要有这么一个兴趣，你在申请当中要有自己的闪光点或者说是切入点，你可以拿得出手， 就是说韩老师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就希望大家能够读更多的书， 对， 包括英文的中文的名著杂志各种的书，让自己一方面是充实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 对对，你在这个时候要找兴趣点，就是初三高一这个阶段， 那么这一部分呢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在自己去组织文书的时候也是，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时间阅读这个英文的名著的话，就是你会下意识的作者的好的写作习惯，他会有这个习惯，包括现在很多学生还是去做读书笔记的，包括我们接触的一些学生，男同学也有啊，大家通常都说女同学心细，但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男同学也还是很有这个好的一面的，你会有自己的总结，你自己会下意识的看到你会最喜欢哪个片段，那其实这个里面的一些好的写法，那其实真的就是非常地道的老美范儿的这种， 哦，那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为自己做这个写作的一个积累， 对，也是做一个写作的积累，因为你去看这种写作，尤其是看大家的这种英文写作，你绝对收获的不只是故事本身这种批判式的情节呀，或者说是作者本身他表达的这个时代的特点呀，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韩老师提到的这是一个难点，那还有哪些对于咱们的申请的学生来说也是需要特别去下功夫的难点？ 那就是与众不同，在我看来，因为现在很多同学 A 做了什么，B 可能也跟着做了，这个 C 和 D 就坐不住了， 是的，是的，是的。 就不管老师和家长说这个可能不适合你，他都觉得不行。 对，就是您说这个是心态。 对，这个真的是心态，就是看着一个同学做其实真的没什么，但两个同学做了，这个 C 立刻就坐不住了，就说他们俩和我差不多呀，凭什么他们俩就能去啊，觉得这个活动不管适不适合自己，但就是要去做。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是局限了中国学生。 其实说到与众不同，家长有时候可能能了解自己的孩子，然后孩子自身呢可能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但是咱们老师们怎么来帮助他去找这个与众不同的点哈。 其实在跟他找与众不同的点，我们有几种方法。有其中的一种方法呢，就是跟他去沟通，找到他的一个兴奋点，就让他一下子状态有了，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可以做得最好。像我们现在申请下课的这种季节嘛，就每年的年初，然后就会有学生特别开心，和我们一起共建了一个申请邮箱，然后收到了学校第一封邮件，就开心的不得了。哎，老师你知道吗？今天的邮箱里我收到信。其实我们会知道这个，因为是我们发的邮件，他肯定会有回信的。然后但是对于他来讲就高兴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快学校给我发信了，这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儿。对于这种初中生啊或者高中生的孩子，你在准备升本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觉得他没有对我没有意向，他干嘛给我来信啊？他会觉得是这样的。 也提高他的这种自信 参与度、自信度啊，参与度都很好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中国家长往往也是想的比较多，但让学生实际做的呀比较少。就像我曾经是上个月跟一个家长聊天，那个家长也说韩老师，实不相瞒，我们家孩子没有什么特点，从小到大呢，都是这么长过来的，一旦有了什么难题，家长就出现了。家长出现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事儿解决了，孩子呢也什么都没有做，也并没有解决，所以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您看看怎么样给他做美本规划。 我把难题直接扔给了您。 但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特别好，难题出现的时候家长就出现了。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提到的是做事情要多一些，为什么也提到会学生要提早3年左右找老师，因为你最后一年本身就是申请季，你指望着老师给你去改变什么，那已经不现实了。那就是你过来找我，我给你看看申请有没有什么可以改的，让您看看文书啊什么的，那就是仅此而已了。那能给你做的，能带着孩子探索和认识自己的，只有再往前挪的时间呀。 是。您提到的这个找到孩子的特色和与众不同的地方， 其实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这确实不是我们栏目当中，就是说可能这个栏目给几个小时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对，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说到咱们申请学校，有听众问过哈，说申请名校我想有什么，除了我自己的这个课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包括托福考试的分数我都达标了，那我还想提高自己的胜算，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些期待啊，韩老师。 对对对，会有。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想反问他这位同学一个问题。你想去名校，你觉得你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那请问你对这个学校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你对去这个学校你去过几次？你是约的怎样的拜访？是真正的按照学校官网上提供的这种拜访的信息去约的，还是说就是跟着家长去旅游去，因为美国大学都是开放式的，你进这个学校溜达了一圈，这也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时候更多的是要看你真正对这个大学了解了多少。所以现在很多美国大学都会，尤其是名校啊，在申请季当中会有这个面试，而且很多的面试是这种校友的面试。 校友的面试， 对。其实这种校友的面试，因为这个校友他毕业于这所大学，他对于这所大学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也并不是每位毕业的学生都能拿到校友面试的这个资格的，也是很不错的学生才可以拿到的，或者说是他也愿意做这件事情，愿意做这个志愿者。你在面临一个校友面试官的时候，这个校友他知道你递交了这个学校的申请，他也知道今天来给你的面试是做一个，就是做一个报告，就是成为 report。那所以这个时候校友会去跟他去聊这个学校，你为什么申请这个学校，为什么申这个专业。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看到这个学生对于这所学校真正的了解是什么。 这是在申请 过程 当中 会有这么， 但是好多同学可 都没有您所说的这个拜访学校的这个 很多的，这两年会多一些，但这两年会多一些呢。其实这个里面老外呀和咱们是不一样的这个拜访。我说一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每年也都会去拜访学校，就是按照那种官网上约的也有，也会去做这种体验。其实老外跟中国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老外是拖家带口的去，你会看到他可能他爷爷也去了，他爸妈也去了，孩子也去了，就一个大家庭似的，可能六七个人去，就是三四个人去。但是你看中国家庭，最多也就是三个人，孩子和父母啊。可能这两年我们看到有些小的家里可能有那个 弟弟妹妹， 对，弟弟妹妹的也跟着的，就会去做拜访。而且我们这几年在国外拜访的过程还是挺神奇的，真的，我们能遇见的中国人和这个中国人面孔吧，因为大家彼此交流的并不多，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礼貌性的会问一下，哎，来自中国吗，怎么怎么样，会看到亚洲面孔会聊几句，但是大部分时候学校拜访，就至少我们在约的时候，其实我们约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认为也是假期，没有什么中国人面孔的，很少，多的团可能像加州的大学的团会有中国学生，但是也不是像大家想的会有很多个中国家庭，这一个团可能说有10个到15个家庭，来自中国的，说实话我所经历的参观的多的也就是2个了，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把这个对学校的拜访这个了解， 对学校的了解 要重视起来， 对，要重视起来，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对他重视起来，因为很多学校到最后小文书的时候都是这道题Why 就是为什么，就是你选择我们学校，而且这种越好的学校字数是越有要求的，你可能就是100字或者150字，越是名校越要求。 那您是真得了解这学校， 对，你不了解你光看学校官网，你写1到150，就100到150字，你这个就是也可能太空洞，也可能太抽象，也可能太艺术了写的，但你真正去拜访之后会不一样。而且据我所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和一些老外去沟通，他们讲他们拜访学校不止去一次，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2次，就他们真正觉得这个学校是我的梦校了，他会再去一次去看，就是去看这个学校去了解。因为这种带这种参观的大三或大四的学生是带着参观，那不同的学生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学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学校所体现出来的热情和热爱，所以当你有的时候你参观了2次，因为有些大学我也参观过2次啊，或者是更多的次数，你真的会发现，就是带你的这个 tour guide， 他所展现给你的这种热情或者他的一种能量，你可能会觉得我受到感染了，我特别想申请这所大学，但有的这个 tour guide 我们就觉得太闷了。 说在去拜访学校的过程当中，不单是对这个学校，还有对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学校都有更多了解，这个要写一点关于学校的认识的时候才能说出自己的东西，那这个也算是 申请准备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一步，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如果说咱们有一个提到，比如说名校有很多，我们怎么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除了就是看一下排名或者是一些分享一些帖子，那么从咱们老师的角度来讲，帮助孩子去对比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方法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中国学生现在的选校，其实大部分来讲还是老师给的指导意见是居多的，就学生自己特别特别明确我要去哪个学校的有，但是大部分啊还是根据老师的指导意见，所以第一位我们就称为选校。那选校的时候是要根据学生你现在的这个潜能或者标化可以提高的分数，还有当然最最重要的前提是你的成绩，你可以申请到什么级别的学校，会去有一个范围，先做好这个范围之后，就如果大的排名可能这个学生1到20不适合了，那可能就是冲30到40的就已经是不错的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中国家庭很多都去过美国旅游，或者说做过学校拜访，或者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参加过这个什么美国的什么比赛啊，什么都有可能，所以很多学生呢他会对东西海岸或者说美国的南北他是有了解的。像经常有学生就说，老师我就申加州系，非加州系不去，有的学生就说，老师我就不申加州系，这个加州系中国人太多了，然后就会有选定。所以其实很多学生现在对地理位置 是有自己很明确的这个需求的。像有的人就会说，芝加哥那么冷的地儿不能去，就算我被芝加哥大学录了，我都在考虑考虑。因为像芝加哥有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都很好，在那儿有很好的艺术学院，就是 SAC 在我们行业里面也还是比较不错的艺术学院。但是很多学生就会去讲芝加哥的这种天气，我可能是不接受的。所以天气呀、啊，或者说是东西海岸呀、啊，或者说是南北，因为有的人也不喜欢南部。因为其实像德州就会很神奇，有的学生喜欢的不得了。德州奥斯汀简直是美国最棒的大学，不次于哈佛。但有的学生就会说，德州奥斯汀那个地方允许公开持枪，我隔壁餐桌可能就把枪放在桌子上，这种地方我才不去呢。所以就是现在中国学生对这个留学的了解，或者本身的这种修为所在，对，都是选校来讲，其实已经是挺明确的，因为他说完他不要的那些可以用排除法，然后呢不去这个转机的地方，因为有些家长会考虑到转机太不方便，尤其有的时候遇上一些天气不好，你这个一转机，就算转机我真的是经历过，我的学生飞了3天才飞到美国，就飞到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吧，真的是飞了3天。反正这几个因素一列出来，其实可能能选的学校范围你会发现几乎都有的时候可能发现完了没学校可选了都。就是有一些哪些是一定要选的，然后哪些是我们不选的因素，然后这样去筛选氛围。 好，韩老师，那最后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咱们的家长在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年龄只有8、9岁、1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这个阶段能做的是什么，以便于将来像您提到的说提前三年 做系统的准备。 对，做系统准备的时候，到时候更有这个信心，或者说这个准备。 其实我觉得是两个点，一个是如果真打算去留学，英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包括现在很多家庭，其实这两年特别明显，前几年可能都是去美国读9年级的，这两年去美国读7和读8的很多，就越来越低龄了。所以很多家长希望就是孩子的英语说得很地道。所以其实现在呢，在国内来讲，如果说从小很小就想做准备，就是英语方面， 英语， 对，英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有些英语可能只注重口语的，不太建议大家去报，因为我们的学生里面有一些就现在这个年龄是高三的这些学生，他们家长就会说，哎，我们孩子以前小的时候学的是比较重口语的那种，这种孩子呢，如果你遇上有面试的学校，哎，你会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这所学校没给你面试呢，那你可能你其他的方面就是弱一点了。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我刚才指的这个意思，你就英语是全面的去学习，就包括你自己的这种听力啊和写作的能力，包括阅读，就这几个方面，你不是单纯的就夸夸去练那种生活的口语， 明白， 那个是不行的。太单一了那个。因为生活的口语是最简单的。 英语，对， 你要有一个高度的。 明白，就是听说读写哪方面都要去，都要去提高。 对， 英语是一方面， 不是单纯的生活口语。 明白。 因为现在有一些是生活口语，确实有。学生也有反馈。第二一点来讲，就建议多参加活动。 您说的这个活动是包括学校的，比如说各种比赛呀，还是是指的哪些方面？ 对，就举个例子，你在学校会有提升演讲的。再举个例子，学校会有这种戏剧社呀什么的，会去表演力的。因为现在的学生，其实你在表演力方面去提升一下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可以做一些有爱心的活动。其实这种学校里面现在好像也都会去组织，然后学生们都可以去参加。但是这几种来讲，其实还有学校的比赛，其实学生如果说是这方面还可以的话，其实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不在乎你真正得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种名次，但是你通过这个比赛的收获，你可以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为自己找到方向。 对，其实我们所谓的你去参加活动或者去参加比赛，并不是说你真的这个活动就能对你怎么今天怎么怎么样，你参加这个活动你就要是能有什么收获，能获得了第几名，都不是。因为孩子就是都还很小，你在这个阶段是要去有更多的一个体验和收获，你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探索。 好，非常感谢韩老师这种非常到位的啊， 一家之谈只能供大家分享。 好，谢谢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名校申请以及申请之前要做的一些准备。大家收听